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就是最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耍悠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北京人艺的小剧场话剧《合同婚姻》将于下月4号起在人艺实验剧场和观众们见面。来听本台记者小艺的报道。 《合同婚姻》首演于14年前，是一部聚焦婚恋情感问题的小剧场话剧。14年前在该剧中担任主演的丛林，这次将以导演的身份将这部剧重新带上舞台。丛林表示，新的版本将更加贴合现在的婚恋观。 这次呢，是咱们的主题一定是不能动。人原来那个潘军那个作者已经写了婚姻、家庭、爱情，他这里边这个层次就是先有了婚姻跟前妻，然后家庭分裂，就又找了新的爱情，到底组不组成新的家，就一直在矛盾。恰恰这个主题呢，到现在更新鲜，就是现在这个88后、90后都面临着问题。所以呢，我们这次呢，正好又启用的青年演员，这个社会性呢，我觉得比原来吧还现实。 该剧的本轮主演由人艺的青年演员担纲，曾经在小剧场话剧《伊库斯》中有过精彩表现的王家俊，这次在《合同婚姻》中将继续担任男主角。 会有一些困难，首先是年龄上吧，因为毕竟他这个角色是经历过婚姻的这个坎坷，然后像我们还处于这种被催婚的年龄，还是有稍微有些代沟。当然，我觉得我们是秉承以我们这代年轻人这种思想、这种冲动去体现这个戏，就是整个的这个青春气息会更浓吧。我们可能会用我们当下的那种对爱情的那种渴望，甚至对婚姻的那种徘徊，甚至对婚姻那种思考，我觉得都会更加的强烈吧。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互联网创业题材剧《创业时代》今天在浙江东方卫视同步开播。聚焦社会问题的印度电影《格格老师》今天在国内上映。《格格老师》将目光对准教育行业，讲述了一名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女老师带领全校成绩最差的班级逆风翻盘的励志故事。维和军事题材电影《中国蓝盔》今天上映，片中中国维和部队官兵在非洲从恐怖分子手中救出了联合国调查组，从而阻止了一场战争。时隔30年，电影《红高粱》经过原底标准拷贝、2K 高清修复、杜比全影声制作，今天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发行，在旗下的全国200家加盟院线上映。《帝企鹅日记2召唤》今天上映了，观众期盼已久的南极精灵终于又登上了大荧幕。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下月9号到11号将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天下第一楼是仁义的经典作品，真正的经典需要经过世事的考验，经受住世事考验的才是真正的经典。天下第一楼在国内外多地演出获得了盛赞，至今每演出仍然是一票难求。天下第一楼以其无可否认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精彩地讲述了中国故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座话剧烽火台。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一起感受仁义话剧的精髓和魅力。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张爽。 哎，今晚呢，我们要向大家来介绍的是仁义的经典话剧作品《天下第一楼》。一说到看话剧，人首先反应在北京必须得去首都剧场，对不对？ 哎，这个《天下第一楼》也是常言不衰哈。 是哈。 那我们今天还是请出几位主创人员，我们先来请出导演，北京仁义的导演顾威，欢迎您顾老师。 好，谢谢。 我们再来请出北京仁义的演员刘辉，欢迎您。 FM87.6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辉。 我们再来请出北京仁义的演员郭毅君，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郭毅君。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几位呢今天都是有备而来啊，都有好多好多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反正有的没的咱们都说说呗。 有的没的。 哎，我一说这话是不是几位老师心里就开始犯嘀咕，咯噔咯噔的哈。咱们从头说起哈，其实咱们的这部《天下第一楼》1988年6月份开始在北京在首都剧场首演，至今已经是30年的时间了。30年过去了啊，一波一波的演员换了又换，但是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咱们的剧场呢还是那场那个剧场，那出戏还是那出戏。我但是特别想问一问啊，几位，这长演不衰三十年，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先问问顾拜吧，好吧？您陪伴这部剧已经有30年的时间，您是最有发言权的。 这个，不断的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反正我是觉得吧，本子好，结实，而且它是这个，就是它比较全面的，表现了这个话剧的这个有可能的样式， 是， 它都有了，因此呢，它的观众面啊，比较宽，啊。这个 可以说是老少咸宜吧， 嗯， 是吧，他都会感兴趣，这是恐怕是最主要的。剧本一剧之本嘛， 嗯， 是吧，这个是所以到30年来呢，这个剧本没有改动过， 嗯， 也没有删改过，这个只增加了四个字 哦， 女人男人， 就这么四个字儿， 就这么四个字， 就加了这四个字， 哎，就加了 这30年都没动过， 三十年就加了这么四个字， 哎呦。 这个 您是跟何老师关系特好是吧？不好意思是吗？ 这个再加上其次的一个原因呢，应该说就是，从第一版这个表导演的这个创作集体啊，都就是说心里头都特别喜欢这个戏，这是很重要的， 嗯， 是吧？如果是表导演捏着鼻子去干一个戏啊，恐怕一个是兴趣，一个是啊延续不了这么长时间， 嗯 啊，这是第二，第三个就是确实是观众的支持， 对， 因为他剧场的这个他跟影视不一样，剧场的反馈是很现实的，是吧，也很瞬间的，马上就给予你台上的演员们一种反馈，所以这个演员们都知道观众是喜欢这个戏的，这是特别重要。如果说演员在上头演了半天，这个观众的反应冷冷巴巴的， 嗯， 这个恐怕也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 对， 是吧， 嗯， 我说大概就这么三点， 嗯， 但是最主要的剧本好，真是剧本好。 看来您跟何其平老师关系真是不一般。啊，开个玩笑了啊！ 听出来关键词就是喜欢， 是 就不管是演员也好，主创也好， 嗯， 或者说观众也好， 嗯， 其实是因为喜欢，所以让他这么多年一直是不断的焕发他的一些新的生机哈。 对， 我觉得也可以问问两位演员，就说加入这个戏之后的一个感受哈。郭老师，我看您一直看着我呢，要不然就您先说说。 对，郭老师其实故事可多可多了。 嗯， 因为其实像咱们北京人艺有很多的看家戏，像天下第一楼啊、茶馆等等， 对， 谁要能来演，哇，哦，真的，我个人感觉哈，无上光荣，真的，对吧？一辈又一辈的老艺术家都是这么传帮带下来的。 嗯， 那当这个重担哈，啊，天下第一楼，咱们的品牌，咱们的经典，哎，这个男女主找到您的时候啊，找到郭义军郭老师的时候，包括刘老师的时候，您第一反应是什么呀？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再现吗？ 我当时是在演小剧场的话剧，我演哪个戏我已经忘了 啊。 当时那个化妆间有一个小沙发，我就是演出前我在那儿打盹儿，我就听见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说天下第一楼你演御厨， 嗯， 啊，然后我当时就特别不客气的直接就回了一句，我说你再说一遍。但是我睁眼那一瞬间我是看见是顾白 啊， 然后呢，但是因为一直跟顾白都是用您称呼的， 对， 然后当时就直接就是用的是你再说一遍，就特别不客气的那个， 急了可不能是 啊，然后当时我跟顾掰的距离可能也就一尺，然后，哎，我记得我还没从沙发上起来呢吧，好像是，然后顾掰就说御厨让你来演，我就蹭一下就从那个沙发上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就愣了半天，我也没看他，我就就答应了一声，但我就觉得我还没醒呢，可能还是梦呢，就真是没醒呢，因为我当时知道要演那个天下第一楼，但已经安排别的演员了，然后我还就恍惚了一下，就这个， 但内心是不是当时会有一点小窃喜小高兴，哎，这御厨让我演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对吧？我们北京人艺的看家戏让我演挑大梁，多难得呀！我怎么着我也得给他接下来，是吧？ 这个当时这窃喜的一点儿都没有，我说实话一点都没有，就剩惊吓了，我觉得啊，诚惶诚恐，真是 啊。 所以就一直到演完第一轮，我还特紧张呢，就因为我那时候跟刘辉还聊，我说我进剧院也12年了，我们俩一年进的剧院也12年了，就是。就从来没有说处过哪个 角色 哈，就是还是就是很，就接受每一个角色的时候还都很认真，很能，就是 很有信心， 对，就很有信心的能相信自己能完成这样就每一个角色， 是， 但是那时候真是挺慌的，就是我就首演那天虽然声音没抖哈， 啊， 但是我当时给卢梦石有一个动作是要递一封信， 嗯， 声音还挺稳定的哈，刘辉，但是我这手伸出去的时候 啊， 就自己就看着这手在哆嗦了， 哦呦， 啊，嗯，然后但是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感觉好像不是我的动作， 嗯， 就是控制不了的， 嗯嗯。 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下来，我说我没这么慌过，但是那个首轮演出真的是，很恐慌 啊，记忆深刻。 对， 对， 对， 首轮的演出是2016年的12月份啊，天冷， 天 冷，就 冷的， 天冷冻的， 剧场没开空调， 没穿秋裤。 刘老师啊，当时您还记得那么一瞬间吗？递给您那封信的时候，当时您用不用眼神拖着点咱？郭老师啊， 他哪顾得了我，他也哆嗦， 确实没开空调这剧场， 那就是顾掰的问题了。你还记得这个场景吗？包括接这个角色的时候的一些感受？ 对，我呢是，我作为演员，我可能是一个比较贪的演员，我是属于有野心的，在话剧上 啊， 我特别贪角色， 嗯嗯， 这个直播呢啊，你 悠着点， 我保护你， 挺好 挺 好 挺好 挺 好挺好， 我们就爱听实话。 顾老师给我告诉我这件事，那年春节的大年初二， 哦， 是个早晨，顾老师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方便通个话吗？然后正在开车，初二正串亲戚呢，开着车， 嗯，挺高兴的。 哎，说停路边，我说我给顾老师打过去，我说顾老师什么事儿？说咱们过完这春节，准备要重排《天下第一楼》。 哦。 然后呢，之前是杨立新老师，杨立新老师可能因为年龄原因，说那个要退出了。然后现在选择你，让你来演， 嗯。 我当时就是高兴，就是这个蛋糕终于砸给我。 哎呀呀呀呀呀呀！ 太高，因为我确实太，而且我说句实话，我进。可能每个演员来到北京人艺演戏，就是一个演员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了。 对， 来人艺能演到像茶馆这样戏，像天下第一楼这样戏，也是一个太，反正我是太贪， 太难得了， 太难得了，至，嗯，我觉得是至高无上的， 捞着了， 对， 嗯，捞着了， 这波周上了，赶上了， 那真是高兴。然后 你看亲同事， 嗯，然后聊说完这事儿，我也属于比较懵。但心里确实高兴，完事之后我就坐在车里抽着根烟，然后给顾老师发了一个信息，我说，嗯，这是我2016年收到最好的新年礼物。对，而且我这蝈蝈的那种紧张我也有，我排练第一天，我在去开车去从家去排练厅的路上，我也给顾老师发了一条信息，我说来剧院这么多年第一次在去往排练厅的路上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啊。 其实我词儿都已经背下来了。 哦， 这台戏拍之前，我把所有的那个演出录像也看了，词也都背下来了。按说应该是一个信心满满的。 对呀， 啊。到开始那一路， 啊， 我说怎么这么不愿意快慢一点到剧院吗？第一次，那是人生第一次走去往拍电厅路上已经开始紧张害怕，因为我觉得《天下第一楼》这戏可能对于演员来说，对于我这样的青年演员来说，可能太重要了。 嗯， 真是太重要了。 对，是一鸣惊人，还是就是一次就别有再下一次了？就看这角色。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从演员的这个经历也能发现，就是这个剧在大家伙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 分量之重， 分量太重了。 对， 然后这担子太重了。但我不知道，也想问问两位老师，就当年你们看前辈在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们第一次看到这个戏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还记得吗？ 哪一版啊？当时 哪一版？ 我两版都看过。 哦， 嗯， 哎，对，都是录像啊。 哦哦哦。 嗯， 那确实好，确实经典。 嗯， 就那时候在底下看的时候，有一天，哎呀，这样我多好啊！ 是就有这种感觉了，是吗？ 我跟我真有，我来剧院看的戏，我其实我最想演的真是《卢蒙石》 啊， 但是我真没想到这个。这个觉得真到我头上，没想到， 嗯， 就只想不透。有一天我说唯一想演的就茶，其实茶馆我的角色就看里面我都没有说特别让我有那么大 的 创作欲望、 啊、 但看完那个天下地了，我说这卢梦石就是我呀、啊 真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本子它里面会有一些角色，因为它塑造的很丰满、 嗯、对， 所以会让演员一看就有那种我真的很想去创作它的那种欲望。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得。 是、 嗯、 那我们也问问顾掰啊，经历了这么多的演员，您觉得现在二位啊，两位年轻的演员，您对他们的评价如何呢？ 是这样，这个因为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嗯， 因为一个经典的剧目啊，不可能就这一般人或者这一代人就这么演下去， 是， 这是不可能的。 对， 这个当然那个杨立新提出来呢，不想再演这个卢梦石了，他当时也跟我说了几条理由，但是我很满意他什么呢？ 嗯。 他是将近一年以前就跟我打招呼 哦， 因为他也知道，嗯，这个主要角色一换，这个作为导演来说，这个负担是很重的。 对， 你选择人，你能不能拿得准、看得准，这是挺费。你要是突然袭击。说就是下个月我不演了， 那这就撂挑子了。 真是那什么、哦、嗯，所以呢对这个刘辉呢我是有这么一种感觉，他身上有卢梦石的这个种子。 嗯， 所以他特别喜欢卢梦石，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个他身上那种特质，是吧？我可以感觉到，就是他将来排起卢梦石来，有些东西他是很快的就能掌握的。 嗯， 所以心里有这么个数。 对， 这个 郭果、 郭义军呢？ 跟我先出去吗？ 这个是排路的祥子 啊。 哎。我说这孩子他这个表演的这个宽度，是吧？还是比较好用的这么一个、嗯、这么一个。 这宽度也太宽了，古白。 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形象，我也感觉 嗯。 哎，他要是演玉厨，妆化上，服装穿上，哎，会很舒服。 哎， 我就是，另外就是对他们两个呢，我比较放心的是什么呢？ 嗯， 这俩人都属于，不多言不多语，但是暗地里都能下功夫的演员。 这最重要。 哎，这是比较放心的。 嗯， 就是说可能你比如说人物上有距离啊，要够一够啊，要怎么样，这个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说他们值得用功。 嗯， 这个在青年演员里头啊，说实在的，嗯，也不是太多。 对， 特别是你选择他们来演这个主要角色， 嗯， 那真是心里得有这个谱，就是给了他了，他能真真正正的用功去拿下来。你要不这个另外就是什么呢？嗯，当时还有这么一个，就是天下第一楼，因为演了这么多年了， 是 吧？几茬这个。你选择的演员，其他演员也在看， 当然了，

开始看起，到现在还在看，每一轮演出他都不落，甚至有的时候每一轮演出有的观众连着看三四场， 嗯， 给演员挑毛病，那谁受得了啊？干脆别演了得了，是不是？ 就是那种，嘿，我看着你们长大，这戏长大的， 你说这多吓人， 所以我觉得刘老师和郭郭也压力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爽说的，不仅仅是在于演员的，还有就是在于观众的，包括也自己给自己加了好多的砝码吧。 对 啊， 嗯， 这怎么准备这个角色才能够彻彻底底的激发出自己的那种表演的潜能呢？ 嗯，怎么揣摩的？ 嗯，嗯， 来请郭郭老师回答。 这个啤酒提得好， 能爱护我一点吗？ 怪不得是同门呢，是吧？ 哎呦我这。因为第一轮演出那时候真的是特别紧张， 嗯， 就是特别心慌，那时候都也不敢跟别人说话，然后别人说话吧就心里老跟有事儿似的，就像我觉得我上次做节目你也在哈， 嗯嗯， 就那时候做节目也都心里有事儿，做节目根本就也都 对 也都心不在。 那个时候好是介绍一个小剧场话剧叫 催眠 、 啊， 对，当时是介绍这个剧，好像说了一嘴说您要上这个剧，但是是不是还没上，我忘了，时间咱这个 确实忘了， 这问题过啊，您继续说角色 啊，说到哪？ 说到第一轮， 说到当时都让您心不在焉了 啊， 嗯， 对，那时候就是都就是紧张，就是心慌的程度就已经想躲了。 哦， 我们家住机场那边，我每天开着车进，就是往剧院走，我就是想， 嗯， 哎呦，要不路上出点什么事儿， 哎呦， 能给 我的 妈， 呸呸呸呸呸， 一点都不夸张。 摸的啊！ 为什么我说就已经不是紧张了，就是诚惶诚恐， 嗯嗯嗯， 就是真的是害怕。就是那个时候，也不是说。嗨，就是肯定是，做演员这么多年，也不是说就是说这个角色能我真能演得多差，我倒不是说这个心里没底，我就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太经典了， 嗯， 就是敬畏经典嘛， 嗯， 我觉得还是这个原因，所以真的特别特别怕，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弄不好。 但是我话锋一转要说了，去年七月份啊，不是去年三月份，2017年的三月份， 嗯， 咱们二轮演出的时候是跨出了国门去到了新加坡， 啊， 应该也是这部剧的第二次在新加坡上演， 嗯， 这一轮您也参与演出了，但是说现场虽然只演了四场，场场爆满，对于您的表演观众持非常认可的态度。 当时是我和岳姐姐一起， 岳秀清岳老师， 对，岳秀清老师，岳姐姐她演了两场，我演了两场， 嗯， 当时我觉得其实在新加坡这一轮，这是我的第二轮演出啊， 嗯， 在新加坡这轮呢，是我觉得这时候岳姐这一轮给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基本上就跟手把手， 嗯， 其实你看她不演的时候她完全可以就逛街去了， 对， 但是她一直在后台盯着监视器，帮我，对，帮我看着，然后一招一式都会有什么问题，我一下来马上就会告诉我，然后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呀，就连你背身背对观众下场的那个瞬间，他就是有一些动作呀，有一些技巧，他都会马上就会过来跟我讲，跟我说，他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前辈们啊，为什么就当时我们俩第一轮的时候就只换了我们俩， 嗯， 那些老演员们真的是手把手的教我们的， 嗯， 好多的小细节，因为500场的经验，我们俩加一块儿可能还不到50场，我才有刚才算有20场嘛，就是500场的经验，人家这是就是能在就你演出之前的这个精髓精华就传给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像海绵一样瞬间就吸满了， 是， 但是你真正呈现在舞台上肯定还是要一个过程，还是要磨的， 对， 嗯，但是那个时候真是就是在新加坡这第二轮的时候真的是给我帮助特别大， 嗯， 像立新老师也是一样，就是你心慌， 嗯， 他比你还着急，就这些老演员都是这样的， 嗯， 然后像万坤老师也是在台上，就现在这一轮在排练的时候还是你下来哪一句哪一个词儿的有一些速度啊节奏上什么的，他都会随时都会提醒你啊， 嗯， 真的就是这个组的氛围和我觉得就是这些老演员真的是对我们这我们俩吧起码帮助真的特别特别大，所以就是能让我的心起码能定下来，在舞台上能够把这个诚惶诚恐能够怎么说呢， 克制掉， 对，不是说克制了，就是说能够 能够转化到人物身上，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帮助最大。 嗯，主要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演员艺术创作啊，他挺希望别人评价的，反正之前跟别人 一交流，希望 有 人告诉你， 对，他也不希望说我演完这个之后大家说哎不错哦不错，感觉挺好的，就是可能这种东西太虚了，对于这个要演很多很多场来说，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些很具体的，甚至说你这个词实了虚了，甚至刚才您说一个背身儿，就这样很多细节的东西听到了之后，你发现哦好像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然后马上改掉了，你就会觉得我又把这个作品变得更圆满了一些。 对， 都是这样磨出来的呀。 对，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真是就是这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我觉得真是就是这些前辈们对我们帮助特别特别大。 对，刚才郭郭也提到了岳秀清岳老师哈，那其实去年的那一轮咱们刘慧玲老师和岳老师也搭档过啊几场，那您觉得和岳老师搭档包括和郭郭搭档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吗？ 有啊，那肯定有，因为每个人的创作他的就是自己的那个素材都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的节奏啊感觉啊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这肯定是要包括调度他们都有区别的，有一些小的调度、 哦、 大调度是一样的， 都有区别的。 对对对，包括、哦、就是那个台词的接缝，因为每个人的语言的节奏什么事都是不一样，所以你在接他们的话的时候，接他们台词也要进行调整的。 哦， 嗯，对，节奏不一样， 对 对，习惯 表演 不 一 样， 对 对 啊、 嗯，所以您挺辛苦的是吧？ 不辛苦，好玩啊！嗯、 这边接着月姐的，这边还得这个接着郭郭的哈， 就转换一下频道。 啊，其实说到咱们这部剧，刚才大家一直都在提到哈，已经演了500多场了， 嗯， 500多场还真是有演员了，有老演员，从第一场一直到演到现在， 嗯、 这么多年了，30年一直在坚持，虽然说角色可能不太一样。 嗯、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咱们这轮演出当中还有一位老师， 王长立老师。 对，王长立老师， 嗯， 是不是？ 对对 啊、哦，那 他都演过什么角色？ 顾白也跟我们说说。 他第一版演的李小辫， 嗯， 这个戏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升级，这个原来的这个。长贵的 A 组呢是林连坤， 嗯 ，B 组是王大年，然后那个时候，王长立就是演李小辫，后来这个林连坤不演了，演不动了，得要顶上一个长贵， 嗯， 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尽量从。这个剧组里头泡着的演员里头找 啊，因为他熟啊， 哎对啊，他能够感觉到这个戏的氛围，这样的话你像三个小伙计，张万坤现在演二掌柜， 对、 这个蓝法庆现在演那个 李小辫 嗯，是吧，所以哎，这恐怕，一个经典剧目啊，还真是得特别注意这个，就是你别弄生虎子切进来，然后大伙儿在他得适应大伙儿，大伙儿还得适应他， 嗯， 是吧？所以常立呢，就是88年，他就是在这个剧组就演李小辫，而且演的相当的好，我印象那时候。啪啪那袖子往一卷，他有那个劲儿， 对， 是吧？这个后来呢，就是这个他大概现在也得演有200-300场了， 嗯， 得有这么 长棍儿， 哎，长棍儿，所以这个当时。把它升级为 长棍儿的 长棍儿的时候，也是啊，非常激动啊！ 哎呀， 当这个去找林老师 啊， 去谈这个我记得林连坤当时的原则就是什么呢？ 嗯， 别学我， 嗯， 你是你，我是我， 嗯嗯， 你按你理解的长棍儿。你来演，然后呢，我帮你挑毛病。 哎， 这对。 哎，所以当时我一听，我说这路子就对了， 对， 是吧？你像万坤， 嗯， 像蓝法庆，这都是从88年就剃光头演小伙计了 啊， 那时候。 是是，那也问问两位吧。其实咱们这部剧当中好多老戏骨，刚才提了几个人的名字哈，王长立呀，包括这个张万坤呀、蓝法庆、丛林啊，这几位老师和这些老戏骨搭戏什么感觉？是不是飙起戏来特过瘾啊？ 过瘾 啊，李老师， 一是过瘾，二一个是踏实。我觉得从他们每天在台上的时候，我其实我挺踏实， 嗯， 就万一我怕我有点什么不行了，他们肯定能够帮 能兜得住， 对， 就还是挺依靠他们哈、啊。 对对对， 嗯， 毕竟人经过这么多场了，真是那戏都已经对他们来说都已经化在身上了，随时有一些突发情况，他们都可以帮你维护起来。 嗯， 这点是让我们群演员非常踏实的一点。要是都是青年演员，可能大伙儿都还自己顾不过来了，更谈不上帮助别人了。 对对对。 嗯，而且是不是在台上可能别人给的东西也会让你迅速就能找到这个感觉呢？ 是是，没错， 就尤其对手戏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老戏骨在跟你对手的时候、 嗯、 你会觉得他那个感觉甚至一个眼神一下子就给到位了， 因为他在帮你演。 嗯 嗯， 这是互，因为演戏是一个互相帮助的事儿。 对， 你不到的我帮你去演、嗯、然后我在帮你的过程中其实对方也知道，哦，这是我这么演接过来更好，就是它一个互相帮衬的东西。 对对、 嗯、 哎，演了这么多场了哈，包括你们二位其实也有几十场在身上了哈，有没有和发现老戏骨他们身上的一些闪光点，一些特别打动人的故事？ 嗯 嗯，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你说戏里还是戏外？ 戏外啊，就是在准备的过程啊啊，当然戏中表演的过程当中， 嗯、 有一些细节的部分也可以。 嗯 嗯，有吗？也回忆回忆。 太多了是吗？ 嗯，其实你说这种故事基本上都是，针对我们所塑造的这个角色的一些帮助， 是， 就是他们会把之前的这个整个这个，你这点他们说、啊、这个刘辉这事儿不太准确，原因是什么？你看你讲戏前面是因为什么？戏前有这么一个事儿，在戏后有这么一事儿，在中间你应该这么演，他会帮你梳理这个人物。 嗯， 是，我觉得是还是在专业上的一种帮助， 一种帮助。 那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呗，因为我们其实看仁义的时候也都是那样的哈， 嗯、 带着这个闪着非常激动眼光去看的。 嗯、 那有这些演员，比如说在上台前，有没有一些这个艺术家们他有一些自己的喜好？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演员上台前就喜欢眯一会儿。就我一定要这个啊睡一会儿啊是吧，过过笑了。 对，不过艺术家就是这样的。 哎，有一些艺术家呢可能上台之前我一定要兴奋，就我一定要充分调动自己的状态，因为曾经有人说他上台之前特别喜欢聊天，就拽谁跟谁聊，就是咱们这些艺术家哈、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特殊的喜好，我们可以给曝光一下哈、啊、 包括你们二位自己。 哎， 有吗？ 说点好玩的。 我讲别人吧。 可以 过过讲他。 谁不在说谁。 谁不在说谁。 对， 我啊每天是什么呢，我有个习惯，演出前我会到井里啊去检查我所有的我在演出中会用的道具是不是在应该放的位置上、 嗯、 但我每天我大概应该是七点半开，或者七点之前，一般六点半或6:45左右我去检查去。 嗯嗯， 我每天检查的时候六点半的时候，丛林老师他已经在井里了，在那跑步。 真的假的？ 对，真的，在那跑步、 啊、他不得留点劲儿啊？ 不，他得让自己热起来。 哦哦哦， 调动起来。 对，他不能是渐渐的，不能是这样，他是让自己一上去就已经进入到那个状态 当中。 他跑步在那颠的，然后在后来默词儿，要咿咿啊，在那练嗓子 啊、 嗯。对，特好玩，每次就是老头都在那儿。 哎，郭也帮我们琢磨琢磨，有想想还有吗？嗯，包括你们的后台是 因为他都睡了。 对，其实大家看到、 就是、从那之后我就不敢再睡了。 其实我们大家看到都是这种咱们镜框式的这个舞台， 对， 呈现给我们的表演哈，很经典。但是仁义的后台是什么样的，很多的朋友是没有去过。我非常幸运，我当年曾经去到过，咱们新装修完， 嗯， 都是那种木质结构的装饰，就是一进去以后就特别有厚重感，而且那种咱们用的都是实木是吧，用实木的那种木箱，特别的让人舒服，一下就沉静下来了。然后一圈这个化妆间，然后呢头几间 都是这个剧的，比如说男主女主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化妆间，或者说这个就是杨立新老师的，这个就是濮存昕老师的，就是介绍不同的剧的时候嘛，然后后边还有一个大点的化妆间，里边可能有这个十几二十个位子哈，里边有什么假发套啊、胡子呀、什么这么这那的，然后我们整个走了一遍，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哈。啊，您对您每当您走进这个后台的化妆间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 我讲我说有点心情吧。我记得我刚来剧院的时候，那时候大戏基本都是跟着跑龙套，就永远是在那个我们最后面 最后面那个大间儿 化妆间 啊，我知道。 然后每次，但对南大屋我们叫每次上台呢，必经之路是前面所有的化妆间。 对， 就每次那个第一化妆间呢是在最靠近台口的，每次走廊都会往里瞅一眼。我什么时候到这儿来 的？那就是大腕主演， 对， 在那里头 只有男一号女一号会在那个第一化妆间里。 对， 每次经过什么时候到我对，都好玩，就觉得那个屋子是也像是演员一种荣誉感， 荣誉感， 对， 很向往哈。 对， 嗯， 但我觉得顾导应该知道的幕后的故事就更多了，是吧？ 哎，有可能。 对， 挖掘挖掘顾伯伯。 我是我作为青年演员的时候，我看这些老同志，这个你比如说啊，黄宗洛，这可能你们都知道， 是 啊，这个他演智取威虎山，演那个九大金刚之一，下山筹备百鸡宴，他去抓鸡去，然后这个那是焦菊隐先生导演，然后他化妆，这个这儿粘根毛啊，那儿什么的，这斜了歪唧的画上，然后呢这个一撸胳膊，一串手镯， 嚯， 就是什么呢，他到台上他准备设计一个动作，啪一撸那个皮大衣的袖子，一胳膊手镯什么的，表示在底下抢来的呀， 战利品。 对，这焦先生坐的那沙发那我还记得呢。宗洛啊，咱们俊办呐，就是别粘那么乱七八糟，粘的一嘴毛什么的，然后你不要撸袖子啊，就穿着这个皮大衣，就不要让他去表现那个一胳膊手镯。 是， 好。第二天，换一胳膊， 黄老真有主意， 换一胳膊，一胳膊手表， 哎呦，好吧。 就 疯了。 那个宗若，你在台上两手插兜。所以这个你像那个这个董兴吉老师，身体不是太好，但是角色一重了的呢，他有时候我看着他下台，到后台往那个他那化妆间里头沙发上一坐，就这样，之前人参泡水泡茶，就这么。所以演员是体力活， 是真的是， 演员是体力活。 哎呀， 像郑荣老师啊，像这个像朱旭老师，那都是你4:30那是最后到剧场的时间，不会再晚了。然后化妆，是吧？说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喜欢自己化妆，董兴吉确实说过，他说我这个化妆的过程就是我进入人物的这个过程 。 哎，然后呢？比如说7:30开演，6:30。有一些老的艺术家就黑咚咚的坐在副台了，那角落你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 是 他就是也不见得他在那背词儿啊，或者他就是 哎，就是在那儿稳稳当当的准备迎接这场演出， 很神圣。 哎，对对对， 很有仪式感。 当时确实是这么，所以有的时候偶尔的，看了有些年轻演员在后台嗷嗷嚷嚷，或者是怎么着，那我心里头说是不好说，因为什么没有这个规定 啊？ 说什么时候你必须到副台就安安静静 背着去， 没有 啊？ 但是你总觉得这后台不应该是这样， 对对， 是吧？ 嗯， 所以这些东西啊，给我印象。那确实是，确实是深， 是是，哎呀， 所以这么多年的积淀凝成了一部戏， 嗯， 对吧？ 对啊，30年凝成了天下第一楼。我们再来预告一下，它的演出时间是10月16号到10月27号，演出地点就是咱们首都剧场。 哎，也非常感谢三位主创人员做了今天的直播间哈。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 没错没错，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锦绣中国》，作词呢是李春昭，作曲赵光，演唱萧雅。好，也送给大家，同时呢也预祝咱们这一轮的演出顺顺利利，圆满成功。咱们全体的朋友们加油哈！ 加油加油！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三位。好，那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轻轻随悠悠，碧水青山曾一见，花开富贵锦上绣，层层节节画中有，四杯烧酒好儿女，千帆把古今风流，祖梦今朝 有幸秋月无边，该到装修的季节，我就度日如年。 秋天了，该装装吧，打4006068866，装修什么的，省钱那啥的，都是小 case。 家事大事可不能将就。 配置全屋进口橡木家具，将就吗？ 不将就。 标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将就吗？ 不将就。 标配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将就吗？ 心不将就。 现在预约还额外放送烟机灶具加空调，将就吗？ 不将就。 以上都名牌，就9999一平米，一口价全包圆，将就吗？ 讲究。 还能不加价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讲究吗？ 太讲究了。 全包圆4006068866，装修不将就，好货特讲究。 全包圆4006068866，一站全包圆，装修不发愁。以上仅限60套，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一万去旅行，一万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9999一平米，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项目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哦，靠谱。 还配3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4006068866， 不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都不冤。 提花钱你就来精神。 我找全包圆装修，比咱楼上省了4万。 哟呵，总算花在刀刃上一回。 看咱家这配置，进口橡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头等舱功能沙发，才9999一平米， 也省了大把陪你挑建材、挑灯、挑窗帘的时间。 别空着，夸我。 4006068866，我该夸夸全包圆吧？ 让你夸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